愿见你在深夜里买醉，不愿别的男人见识你的妩媚，你该知道这样会让我心碎。答应我你从此不在深夜里徘徊，不要轻易尝试放纵的滋味，你可知道这样会让我心碎。是喜是悲，走过千山万水，在我心里你永远是那么美。星星还是那么亮，月亮还是在天上，似乎一切都没改变，只是他不在你身旁。记忆中的脸已经变得模糊抽象，而你也不再年轻，身材也有些走样。如果再遇到爱的人，就请拉着他的手，告诉他如果你没有他你就一无所有。你现在在什么地方，你现在过得怎样，你是否和我一样，是否在外漂泊流浪。我再也不愿见你在深夜里买醉，不愿别的男人见识你的妩媚，你该知道这样会让我心碎。你从此不在深夜里徘徊，不要轻易尝试放纵的滋味，你可知道这样会让我心碎。 That's all for my girl, I got a memory. Yeah. 说不明道不知对他的感受，在厨房里缠绵的快乐，他的笑容只出现在梦境里，我竟然不能够摆脱。于是我随手拿了一张 paper， 我确定他就是我想要的 paper。 我想喊他陪我看看星星，我发誓一定要成为他的 kisser， 让我放轻松为他弹上一曲吉他。但他的出现绑架了我，叫他妈妈 Sita， 有他在我的身边，我只觉得意气风发。 Baby， 我只想每天晚上跟你走够 yoga， 但我醒来我不想让它 fade away， fade away， fade away， fade away， fade away， 直到现在我记得他的美和泪，他的眼，他的泪，他的脸，他的嘴。我再也不愿见你在深夜里买醉，不愿别的男人见识你的妩媚，你可知道这样会让我心碎。在深夜里徘徊，不要轻易尝试放纵的滋味，你可知道这样会让我心碎，你可知道这样会让我心碎。